移教图像病毒。移教图像是该拉普拉塔乐团的第六张专辑中的一首歌。1985年的病毒活病毒一，被认为是该乐团以及阿根廷摇滚当中最好的歌曲之一。病毒的特点是，总是走在时尚美观的前面，特别是在歌词上。这是该乐队最具艺术性的歌曲，也许是最版本化的。 Remolino mezcla los besos y